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咁海洋公園咧就會喺呢個新嘅水上樂園啦，咁就會喺大樹灣度起喎。咁但係咧，大樹灣原本咧就係呢個露鳥嘅棲息地，而呢個工程咧將會剷走0.7公頃嘅土地咧嚟起呢個水上樂園嘅喎。咁報告咧就話海洋公園會補償翻0.84公頃嘅林地咧作為呢個緩解嘅措施。咁我哋就呢個事件咧就邀請到香港觀鳥會高級保育主任何佩林小姐咧接受我哋嘅訪問，就問下佢究竟呢個保育嘅措施對老鳥嘅影響會係點？ 你好，佩林你好。咁我都想問翻咧，其實即係而家睇翻間新聞啦，咁我就見到話，其實一般香港市民咧對呢個老鳥嘅認識咧，都我諗都唔係好深。咁可唔可以簡單講嘅係，其實老鳥喺香港嘅情況，同埋點解我哋香港咁應該保護啲老鳥咧？ 其實露鳥呢樣嘢喺香港嚟講，其實係真係大家唔係好清楚嘅。咁但係其實佢哋就好特別嘅。其實如果你講露鳥嚟講，其實有分開兩批嘅。咁有一批咧，佢哋就長期住喺香港啦。佢亦都會長期唔係長期嘅，即係佢都會喺香港度繁殖咁樣樣。咁另外有一批就係啲叫做冬候鳥啦。咁佢哋就係會冬天先至會嚟。咁佢冬天完咗之後，佢哋就會遷徙咁樣。咁其實我哋講露鳥林啦，即係好似今次呢單新聞，其實最主要都係關注一啲叫做留鳥，即係佢喺香港住同埋香港繁殖嗰一批嘅。 哦，即係比較長期留喺香港嘅。 係啊係啊，佢直情係即係留鳥嚟嘅，我哋叫做即係 resident species 啊，有身份證唔會離開香港嘅。 即係當咗香港係佢屋企嘅，係 啊係啊係啊， 雀仔。 嗯，冇錯啦。咁其實以香港嚟講，就露鳥林嚟講咧，我哋就 total 我哋上年記錄到有19個嘅。咁、 okay. 其實大部分你講翻大嗰啲咧，即係好多啲露鳥用嗰啲，都係喺北面，即係新界地方咁樣講。咁至於喺港島，即係我哋講緊之前大樹灣嗰、那個，同埋另外一個喺小青洲嗰度嘅。即嗰度都係得2個嘅啫，主要大部分都係喺新界地方咁樣樣嘅。咁通常啲露鳥就會喺3月開始啦，佢哋就會開始築巢咁樣。咁築巢啊、繁殖啊、生蛋啊，跟住湊仔，直至到8月頭咁樣啲BB 仔就會可以離開個巢啦。咁3月尾至到8月頭，我哋都算是一個叫做繁殖期間嚟嘅，咁好多時候我哋都係嗰個時間，我哋係會最好就唔好嘈到佢哋啦，如果唔係就會影響到佢哋繁殖咁樣。 即係俾嗰個時間佢哋休息嘅，咁 佢哋就唔係休息嘅，佢哋就好勤力咁樣生蛋，但係我哋 搞住生仔。 唔好意思咩啊？ 唔好搞住人哋生仔。 系啊系啊系啊，佢哋好，即系佢哋好得意，佢哋好敏感噶。如果佢生咗蛋咧，跟住突然间有人搞到佢嘅话咧，佢哋好多时都唔系好多时，佢有机会会荒废，即系唔要佢 啲蛋。 系啊系啊。 咁我想问一下咧，点解其实香港你头先所讲嗰19個露鳥林啦，会系适合？俾佢哋住咧，香港有乜咁特別係可以吸引到佢哋咧？ 其實佢哋好得意嘅，有啲咧我哋見到有啲露鳥林咧，就係喺條路邊嘅，即係好繁忙嘅路邊又有，有啲咧就成日係啲好偏僻、好難去到嘅地方都有。咁至於佢哋點解揀佢哋揀咗嘅地方，其實就唔係話好100% 肯定係啲咩因素，但係我哋肯定知道其中一個原因就係附近有冇嘢食咯。 即係你會見到新界其實咁多，我哋都係覺得係因為新界啲魚塘咧有嘢俾佢哋食，佢哋就會偏向住喺啲近佢哋有嘢食嘅地方咁樣樣咯。 咁我又想再問一下關於鹭鳥啊，咁其實鹭鳥呢只品種嘅雀仔咧係屬於罕唔罕有啊，定係其實喺鳥類裡面係點樣分嘅咧？ 喺香港嚟講係常見嘅，佢哋都尤其是你講緊小白鹭嗰啲，其實你見到啲河啊、啲渠隔離，佢哋都會有嘅。但係如果你講緊一個用一個生態學或者用一個整體上嘅概念嚟諗，其實佢哋係受關注嘅物種嚟嘅，因為其實最主要佢哋呢啲水鳥咧，佢我哋叫做一個叫做指標品種。咁指標品種點解咧？就係即係佢個意思就係話，佢對環境上嘅需求好，即係好大，佢對周邊嘅嘢好敏感嘅。所以佢喺唔喺一個地方咧，佢住唔住喺嗰度咧，其實就反映得到究竟嗰、那個。地方嗰個生態環境係好唔好，或者係有冇嘢食咁樣樣咯？ 哦，即係香港係應該好慶幸係有鹭鳥嚟咯，其實 係啊係啊，其實係好噶，同埋我哋 keep 住都即係都見到佢哋有繁殖，同埋好多地方都見到都穩定噶佢哋嗰個林。 我想問一問個數目上咧，譬如啲嗰、那個比例上，你頭先話兩批啦，咁你話如果比如留鳥嗰啲，即係會留喺度繁殖各樣嗰啲，同埋啲嗰啲候鳥咧，佢哋個比例上係咪其實都好近，應話唔係咁樣噶？ 其實我呢、這個就未必可以好肯定咁樣答到，因為其實一年有幾多隻嚟過境，我哋就唔係話好清楚嘅，因為我哋而家手頭上嘅數據唔會數曬全香港有幾多嚟過冬嘅，我哋最多都係數下新界嗰個地方嗰度嘅啫。 但係嗰、那個譬如頭先講話，我喺主要啲新界北啊嗰啲，可能係咪都係流鳥多啊，或者？今次嗰個相關嗰個工程，海洋公園嗰個大樹灣嗰度，其實係咪都係流鳥多咧？ 嗰度就我估係流鳥多嘅，其實因為我哋之前都見到，即係非繁殖期都見到佢哋喺嗰度瞓覺。 嗰、那個數量上咧，可以去到幾多？ 數量上我真係唔清楚，因為我哋都唔會喺，即係我哋唔會平時咁樣去數佢哋噶。 哦，咁樣。 係啊，我哋係最多係繁殖期間數佢哋幾多個巢咁樣樣咯。 哦，明白明白。我睇到數字上都有啲講係百幾個巢，有啲就77嘅即係多到、多咧就多到去百幾個巢，即係普通嚟講都有70幾個巢咁樣情況。 是最大嗰個林就有百幾個巢，但如果你話講好細嗰啲有一兩個巢嗰啲都有嘅，同埋佢哋年年嗰個 fluctuation 都可以好大。 係，咁其實你哋觀察咗一段時間，我想你個年份都有一定嘅年份啦，可唔可以咁講？咁佢我想問一下咧，嗰、那個鹭鳥嗰個現在係即係可能尤其是近呢幾年啦，嗰、那個增長啊或者個減幅有冇即係有冇大概嘅估計喺度 其實呢幾年睇都穩定嘅，即係如果你講 overall 嚟講係穩定嘅，但係你話可能每一個林佢哋自己 within 佢哋嗰個數目會有改變嘅，但係有時我哋都唔排除，譬如話有兩個林喺附近嘅咁樣樣，唔排除佢哋。會唔會去咗第二隔離咁樣去繁殖咯？都有機會嘅。但係實際上，我哋有冇真係做過好 detail 嘅 study 去做過，我哋就冇嘅。呢啲都係我哋觀察咗咁多年係一個叫做scientific hypothesis 咁樣，即係一個估計嚟嘅啫。 咁但係咁，即係講翻我哋今次有呢個單新聞，就話海洋公園呢個工程咧，這個水上樂園工程就會影響到呢個大樹灣。咁你睇嚟即係都如果係話即係個影響係會令到啲鹭鳥係可能會係減少㗎喇。咁我想問一下呢，就係話關於你即係你哋認為呢，而家呢個去做呢個工程，去事前又需要做環保環評報告啊，又需要睇下有冇影響到啲唔同嘅保育方面啊。咁鹭鳥係當然係包括其一啦。 咁你認為佢哋個依個事前功夫去做得如何咧？ 即係我自己都好快咁樣睇過佢哋份環評報告嘅。當佢哋做環評報告嘅時候，其實佢哋都係跟翻環境評估條例去做嘅。即係譬如話佢哋第一個mitigation， 即係佢哋嗰個。唔知中文啦，就是 mitigation， 即係佢可能補償啊，補償設施啊，譬如話應該係第一係避咗嗰個位先嘅，跟住第二先至諗下點樣可以補償翻咁樣樣嘅。咁我都見到佢哋係跟翻呢一個次序去做咯，但係因為始終有時你可以話佢避開嗰個位，究竟到邊一個程度是避不到，同埋邊一個程度是避得到，呢樣嘢係唔係一個好可以黑字白字黑白分明咁樣去睇得出咯。即係譬如話，睇下你係咪一定要起㗎？咁你一定要起，你就一定避唔到㗎啦。但你唔係一定要起，咁唔係一定避得到咯。即係睇下你嗰個 priority 係擺咗喺邊度咁樣樣咯。 係，咁而家佢就冇選擇第一個避開個位啦，就選擇咗第二個 priority 嘅做法啦。 作為嗰個緩解措施，佢提供嗰、那個0.84 公頃嗰個土地咧，你認為係足唔足夠可以彌補到露鳥嘅棲息地咧？作為 其實我睇翻而家現有嘅狀況咧，佢哋喺嗰度，即係佢哋肯留喺嗰度，其實係可能係真係因為。嗰度附近有而家佢哋嗰個池，同埋佢嗰個位可能唔係好大風咁樣樣嘅，所以其實變咗你補償一個位，你個位已經唔同咗，即係已經唔係 exactly 嗰一個位，好多唔同嘅因素會可能觸發得到佢哋唔會用佢哋真係。为佢而设嗰个位咯，即系对佢哋嚟讲，其实你系咪为佢而设冇分别噶，佢只系睇翻佢嗰个位啱唔啱用嘅啫嘛。所以你话佢哋补偿几多个工程，其实我觉得唔系一个好重要嘅一样嘢咯，反而系嗰个位究竟适唔适合佢哋系先最重要咯。 我想问一下，而家佢哋提出嗰、那个，即系海洋公园提出嗰、那个话所谓补偿嗰个位咧。佢係有冇人工嘅措施喺度？因為係純粹自然畫咗幅。 佢我睇過佢個圖，其實佢就係佢哋之後起咗嗰個公嗰、那個水上樂園嘅周邊附近嘅一啲位咯，即係可能佢哋斜坡下邊咁樣圍住，就有種咗啲樹，即係種翻啲以前佢哋喺嗰度瞓覺棲息嗰啲品種咁樣樣。 係，即係但係就。即係其實你頭先講唔同嘅嗰、那個鳥林咧，其實基本上都應該係全部都係天然形成噶啦，嗬。 我唔知道呢、這個佢其實佢應該係嗰啲樹已經係好耐之前種咗落嚟嘅嗰啲品種，係啊係啊，咁跟住都有啲，我見到好似有啲都係本地嘅品種嚟嘅，咁之後佢哋就睇翻而家佢哋用緊嗰啲樹，跟住就會種翻嗰啲， 即係嘗試模仿翻嗰啲嗰個情況咁樣，最多都係咁嘅，即係模 仿 翻本身個林地。 盡量模仿翻咯，但係驚佢嗰個位置唔同咗，可能佢個風力又 係，即係其他好多自然因素其實都唔一樣咗啦。 是啊是啊，佢隔篱又会有水上乐园咁样，又有人咁样，又可能又唔同咗噶啦。 咁但系而家睇个情况，佢都起个成数都好大。咁你认为佢哋最好嘅做法会系点？即系我意思，海洋公园或者政府咯，我唔知道可唔可以牵涉。 最好嘅做法，哇！我都即系从一个我自己即系都系做呢个保育界，咁最好就梗系即系。唔好喐佢哋啦， 即系唔好喺嗰度起啦，依个系。 系啊，咁呢个梗系最好最好噶啦，但系即系讲真，做咗咁多年都见到其实唔 feasible 嘅呢样嘢。不过我要俾 recommendation， 其实已经系一个变咗我自己都做紧一个环评报告。 明白明白。咁其實呢，我揾資料嗰陣時呢，都揾到其實呢見譬如好似之前都有其他地方有啲工程啊，譬如路政署有啲斜坡穩固工程啊，咁可能都會影響到一啲鳥林嘅地方。咁其實我想問一下呢，你即係在你嘅經驗嚟睇，或者你觀察所得，香港政府 整即係 in general， 即係基本上嚟講話對於依個保育嘅個意識足唔足夠咧，或者佢哋嗰個功夫做得到唔到依個國際水平咧，或者咁講。 其實咁嘅，咁我從環評報告嚟講咧，咁我哋其實環保條例都係喺九八年定九七年嗰陣時成立嘅。咁嗰陣時其實如果你睇翻海外嗰啲國家點樣做，其實係個水平係比得上嘅，真係嘅。 條例上係可以嘅。 係啊，條例係 OK 嘅，但係我而家真係覺得過咗咁多年，我哋經歷咗咁多個 project， 咁多個項目，其實要開始諗下去點樣修改咯。即係我哋見到之前有啲可以做到更好嘅嘢，但係因為跟咗環評報告嗰個條例嗰個次序去做咧，就變咗係其實可能疏忽咗一啲仲好嘅。舒緩措施又好，或者乜嘢都好咁樣嘅。 咁其實咧，頭先有提到話你都做咗好多年保育嘅工作啦。咁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當中有冇啲咩例子啊，或者經驗係你覺得其實有其他方法可以更加好嘅？除咗跟嗰個環境保護條例之外， 其實就咁嘅，最明顯見到嘅咧，就係其實有啲之前有啲項目就要做一啲叫做濕地補償嘅， 係。 咁做濕地補償，佢根據一個嗰、那個環保條例咧，佢哋就話嗱，你如果要補償乜嘢咧，你咧最好咧就係安西補償咗，即係安西嘅意思就係喺嗰個工程嗰、那個 project site 入邊度做咗先嘅，咁先至諗下可唔可以係啦係啦喺嗰度做咗先，跟住之後如果嗰樣得嘅，先至再谂其他方法啦，咁样样嘅。但系变咗，譬如话，如果我要补偿一个湿地啦，咁可能我要补偿可能0.5公顷，好细嘅啫。咁如果你要补偿一个咁细嘅湿地，喺一个地方佢自己 isolate 咗，佢自己一摊，其实佢冇呢个生态功能，因为佢都冇一个叫做连接啊，即系嗰个生态系统冇得连接去其他适合嘅新景去做到佢嘅 function 咁样样咯。所以变咗其实到呢一啲情况嚟讲，其实会唔会系不如我去一笪已经有湿地嘅地方，我再整大佢 existing 嗰个位，会唔会仲好咧？咁变咗你喺 offsite 嘅另外一个位。那個濕地的 function 會更加好 ，instead of 你自己夾硬喺個室入邊整一個冇用嘅濕地咁樣樣咯。 明白，明白，即係可能都即係譬如你頭先講舉個例子，就比較僵化，見得到佢哋嘅情況，好多時就跟住個條例，完全跟住去做，咁啊 fit。 但係佢哋佢哋都好難做嘅，因為環保署佢哋真係要跟住個條例去做，如果唔係有咩事，佢哋都會。即係可能有JR 都 係咯。咁但你頭先都提到，其實係時候檢討下啦。即係九八年到而家 要 update 一下噶。呢個喺學術界嚟講，我哋都即係同啲 professor 即係呢一行嘅都覺得其實可以，真係可以認認真真地去考慮一下點樣可以 update 一下。 咁但係譬如佢哋咧講到話雖然可能很多政府部門都會跟條例，甚至乎大機構都可能會跟條例，但是你覺得他們那個即可能真的做下去那個考慮那個 project 或者不同的工程的時候，他們實在對保育的認識夠不夠深呢？其實以你的觀察 其實就看下哪一個部門和哪一個 project proponent 的，很多時候我們見到其實如果跟他們說了的話，他們都肯做的，很多時候都是的。還有我覺得即是我們看到某些政府部門，他們真的不知道，即很多時候不知道那裡有個路了林，不知道其實要這樣是最好的，他們覺得我們看到這個條例是這樣，我們就跟著了，即是沒壞的了，這樣 是，即其實可能真很多人都不是那麼認識，即好多生態上的東西，咁佢都根本就都忽略咗嗰啲應該要保育嘅嘢，或者應該要注意嘅情況。 係啊，其實如果你睇翻，即係其實 生態學技我不知道現在、教育那裡有沒有很認真地這樣教小朋友，還有小朋友有沒有接觸，其實這件事都是很重要的，就是由小時候開始知道有這件事，你所有想法都會、incorporate 了這些 concept 在這裡 是重要的，如果不是變成你完全即是你由細到大你 get 唔到，跟住無啦啦咦有啲咁嘅嘢就比較難消化囉。 係係係，即係如果即係真係比較治標嘅，就係、是、即係治標治本嘅做法，就係話喔 個教育方面 係囉，由即係可能香港人本身個教育啲小朋友開始都要做起，如果唔係大咗就越嚟越難保護我哋咁重要嘅資源。 係啊， 因為好似今日咧，如果你唔講我哋聽咧，我哋都唔係話好認識我露鳥，原來係一個喺香港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又有留鳥之分，又有合季候鳥之分咁樣。 係啊係啊，同埋佢哋有時佢哋好多人就會話：咦，個巢唔係攞嚟瞓覺㗎？呢個係最多聽到人哋講咯，因為唔係一個巢攞嚟生蛋噶，平時瞓覺唔使喺個巢 度嘅。一啲好基礎嘅動物知識都唔認識，即係意思係。 咁啊，其實我哋都應該慶幸香港係有咁多露鳥揾我哋， 即係本身好多珍貴嘅品種、天然資源嘅，其實 都好值得去保育啊！其實 係啊係啊，我覺得最緊要係真係一個好簡單同埋好直接嘅方法去監察得到，其實我哋整體上即係成個香港整體，究竟我哋即係嗰個生態環境嗰個健康啊，係嗰個程度係去到邊度咯？ 好，好，咁啊，今日多謝曬阿佩林先。咁啊， 就係 帶我哋認識咗咁多，咁我哋有咩再聯絡關於環保上、保育上嘅嘢？ 好，唔該曬， 多謝你先， 多謝你， 拜拜， 拜拜。